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耍牌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凳正过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菜。 一会儿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孔明识破周郎意，鲁肃忠厚说实情，为保孙权再用计，临江一会独策生。今天呢，咱们这书主要说的是临江会。临江会完了，江中一战，咱们这赤壁鏖兵火烧战船精彩的主角蒋干先生就快出事了啊！这个《三国演义》赤壁鏖兵火烧战船，很多角色出来，让人感到又新鲜又爱又恨，而且书里边存在着不少的哲理啊。刚才我说这几句开场诗，说的是诸葛亮呢识破了周瑜、周公瑾的计策。什么计策？聚铁山接粮。你要看《三国演义》，要看毛宗岗父子的评论，评论的很真实。说诸葛亮他的政策在隆中对说的就很清楚，孙刘两家必须联合鼎足之势，然后有机会才能灭曹操，再安汉室。首先是江东刘备曹操三足鼎立。那么三足鼎立的前提是什么？孙刘两家联合对抗曹操。而江东的大政治家鲁肃、鲁子敬跟诸葛亮看法相同，所以在火烧战船、赤壁鏖兵，整个《三国演义》贯穿着都是这个道理。你往后看，走麦城失败的什么原因？就失败的关云长破坏了孙刘两家的联盟，所以孙刘两家不联盟就得吃亏，孙刘两家必须得联名才能够共同抵抗北魏。而周瑜、周公瑾呢，跟诸葛亮、鲁肃看法就不一样了。周瑜为谁？周瑜为的就是一个姓儿孙，就是为了孙权。您想想，周瑜跟江东的孙权内结骨肉之亲，外夫重任。周瑜的媳妇儿小乔跟孙权的寡妇嫂子大乔，两个人亲姐俩，内结骨肉之亲，外夫重任。周瑜是江东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 没有周瑜就没有东吴，所以周瑜呢就想着保着孙权灭曹操灭刘备一统大汉江山，这江山得改姓，国祚迁移得姓孙。孙权驾登交我当了皇上，我周瑜周公瑾开国的元帅，我要保着孙权驰骋于天下，这是周瑜的想法。所以火烧战船赤壁鏖兵，虽然说鲁肃卢子就把诸葛亮请来了，请到江东，诸葛亮舌战群儒，直击孙权，送不击于，坚定了孙权抗曹的信心。直击周瑜成功之后，孙刘两家订立联盟要破曹兵，但是周瑜跟鲁肃诸葛亮的分歧点就在这儿。周瑜周公瑾知道，如果将来灭了曹操，有诸葛亮在，要打算保着吴侯孙权称霸于天下，那是办不到的。更何况诸葛亮足智多谋，保的是谁？保的是大汉宗亲皇叔刘备。刘备世之枭雄，也不是好对待的。周瑜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大兵在三江口扎下水师大营、马步军大营之后，首先的他就想杀诸葛亮，让人把诸葛亮请到中军大帐，跟诸葛亮商量两军打仗要注意什么。诸葛亮说了，一个是弓箭当先，另外就是粮草。周瑜说，那好办，我已然打听好了，曹操的粮草就在巨铁山呢，大粮仓。你想想曹操八十三万人马，得养多少马，得有多少兵，一天吃多少粮食，整个粮仓集中在巨铁山，就在江北。说诸葛亮，你地理熟悉，足智多谋，你带着关云长、张飞、赵云，我给你三千兵，你到江北巨铁山放把火，把曹操粮食给烧了，曹操没粮食吃了，卷起细骨走了，咱们这仗就能赢了。没想到诸葛亮高高兴兴答应了，好啊，既然如此领命。鲁肃在旁边听着，万也没想到诸葛亮能答应。周瑜拿着令箭一支给诸葛亮，诸葛亮接过令箭走了。然后周瑜传令让中军官准备三千兵给诸葛亮送去，让诸葛亮带着三千人马马上够奔江北，带着关云长、张飞、赵云三千兵到巨铁山接粮。诸葛亮刚一走，鲁肃就问曹操：惯偷别人粮道，你让他干嘛去？不是找死吗？你真聪明，我正是要借曹操之手去孔明人头。哎呦，而且用人之际，都督您这么做可错。子敬，是我错还是你错呀？如果两家联合战败曹兵，有诸葛亮保着刘备刘玄德，怎么能让主公驰骋于天下？后患无穷啊，我必把诸葛亮杀之。哎呀，都督您这么想就错了啊。哎，鲁肃再说什么周瑜不理他了。鲁肃一人溜溜达达出来，鲁肃这人是个忠厚人，再说他的目标很明确呀，没有诸葛亮，孙刘两家不能联合，孙刘两家不能联合就不能共同抵抗曹操八十三万大兵。你说这诸葛亮糊里糊涂的，你接这令箭干嘛？三千兵你把巨铁山粮草给烧了，气了曹操就把你给宰了。鲁肃不忍心，鲁肃找诸葛亮来了，一看诸葛亮悠闲自在，等着调兵要走呢。鲁肃不忍心呢，孔明，你去了能把这粮草给烧了吗？能啊，他诸葛亮多大本事啊，一把火火烧包二铺，二把火火烧新野县、白河用水啊，我诸葛亮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善于运兵，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水战、马战、陆战、步战全行啊，不是就巨铁山接粮吗？你真有这本事？那是为什么你家周都督把这命令给我？就因为你不成。诸葛亮是惯用激将法，那鲁肃能不问吗？我们怎么不成啊？嘿，你们江东小孩老唱，我都会唱了，唱的是福禄把关饶子敬，临江水战有叔郎。要说你们江东啊，你跟周瑜周公瑾你们两个人是顶天人物了。你鲁肃会干什么？带着人马看这关口，把这关口看住了就不错了。你江州打仗你都不敢去， 你家周都督在省里能打仗啊，陆地上就不行了，骑着马打仗，打一次败一次，打一次败一次。哎，你怎么那么说我们？那是小孩都知道，临江水战有周郎，福禄把关饶子敬，你们就这么点本事，所以周都督不敢到去铁山接粮。打听好了，让我诸葛亮去，我去了必定成功。嘿，孔明，子敬，你着什么急呀？小看于我，你小看我还好办，你为什么小看我家周都督？我家周都督带上3000人马，跟着我家主公知秋孙伯虎，闯下江东六郡81州的事业。哎呦，那可没面对曹操，曹操发着300人马去铁山，那么多粮草，周都督不敢去。鲁肃不说话，一转身就出来了。离开诸葛亮小船回去找周瑜，周瑜这看兵书战策，都督，子将你干嘛去了？找气儿去了，气儿去了。你没看我脸上吗？看出来了，驴脸呱嗒的拉的那么寒碜。他们俩人有交情，什么都说呀。你上哪儿找气儿去了？诸葛亮小船，跟诸葛亮生气了啊？你上诸葛亮这干嘛去了？我看您要杀他，我看他知道不知道？嘿，周瑜心说哪头的呀？你告诉诸葛亮了，那不行。周都督心中的话，我岂能告诉孔明啊？那你干嘛生气呀？我也是拿话挑他，问他办得到办不到。聚铁山劫粮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他讲些什么？他说了，有都督3000人马，立刻回归江北。调动关云长、张飞、赵云，带着兵将到巨铁山劫粮，去了就能成功。让曹操没有粮草，兵败而回，他有这么大的把握？是啊，人家说了，西野县就这一点兵，几千人马，一把火火烧鄱阳湖，烧了夏侯惇10万大兵，二把火火烧西野县、白河用水。曹操不愿意听，诸葛亮撒手就跑，怕呀。您想诸葛亮带着关云长、张飞、赵云的了得吗？关云长跨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刀，张飞掌中大马双毛枪，那赵云在长坂坡杀个七出七进。曹操兵将一看诸葛亮，再一看刘关张俩兄弟都来了，又加上一个长坂坡的赵云赵子龙，那曹操兵将闻风就跑啊，不打了，撒手就跑，把巨铁山粮草往这一落，任凭诸葛亮放火烧。傻了，可说呢，这是诸葛亮的办法，我那么猜着，那你生什么气呀？人诸葛亮说了，说为什么派我诸葛亮去，就因为你跟周都督没本事。周瑜一听气往上撞，他讲些什么？他说了，为什么让他去呀？因为咱们呀，我就会福禄把关，您呢就会在水中一战。说咱们江东小孩都差，福禄把关饶子敬，临江水战有周郎，巨铁山劫粮你们不敢去，就把任务交给我诸葛孔明。周瑜周公瑾听到这，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理事机尾滔滔之战。好你个孔明，鲁肃在，马上找诸葛亮，原令交回，遵令。转身前就出去了，腾腾腾走到江边上茶板，上小船，一看诸葛亮坐这儿喝茶呢。诸葛亮，子敬，你叫我什么？诸葛亮，你我什么交情？好朋友，平时管我叫什么？孔明，今天你吃错药了。进门瞪了眼，诸葛亮，干嘛呀你？我传达命令，周都督说了，原令交回。原令交回什么令啊？巨铁山劫粮不劫了？不会，我看周都督的意思啊，我已然猜出来了。我刚前脚出来，我就听见后边周都督传令调集10000大兵，我都听见了，那声音的大，10000大兵巨铁山劫粮，马上就调兵将。周都督看原令交回，周都督自个儿去劫粮去。好啊，太好了太好了，就这支令箭，原令交回，拿来。等会儿你先坐这儿，我有话跟你说。鲁肃鲁子敬往这一站，说吧，我不坐下。你瞧你坐下吧，咱们 有话得好好说。王爷，你快说。是的，周都督让你元令交回，你也听见周都督在你身后传下命令，要到聚点山劫粮。我告诉你，曹操惯偷别人的粮道，这我知道，物超劫粮，招啊！既然曹操惯偷别人的粮道，那么他聚铁山83万人马大营的粮台就得有重兵把守。甭说周都督10000大兵，江东江边这10000大兵跟着我家主公刘皇叔所有的兵将够奔乌巢去劫粮，也未必成功啊！你怎料得？哎呀，我诸葛亮料事如神呐！子敬，我可告诉你，现在曹操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平吞江夏50江东，既想灭我家主公刘皇叔，又想夺你们江东6郡81州的事业，虎视江东啊！江东就是曹操的口中石。你想想，他不派重兵把守聚铁山的粮台吗？他就怕别人去劫粮草，怕别人去烧粮台，所以重兵看守。周都督让我去，我接过令箭了，我去。他这是借曹操之手要取我孔明项上人头。哦，你得明白。当然清楚。子敬，我可告诉你，周都督盛怒之下，元领交会，倘若周都督亲自点人马到聚铁山劫粮，你回去马上告诉他，千万千万别去。你想一想，曹操既然埋下重兵看守聚铁山，周瑜、周公瑾掌握江东的兵权，要跟曹兵决一死战，倘若到聚铁山劫粮，必定死在曹兵之手。都督一死，江东何存？是吧？都督一死，江东何存？我去吧，你去更是废物。子敬，谁也不能去。你回去告诉周都督，现在两国联合，共破曹兵是用人之计呀。周都督说什么也不能去，不能去怎么办？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好言奉劝周都督，让他以己之长击曹兵之短。何为曹兵之短？哎呀，水战呢、啊、曹操不起水战，你马上让周都督传下命令，在江州跟曹兵一战，挫败曹兵的锐气，然后你我再想其策破曹操人马。千万千万把我孔明一片苦心禀报周都督得知。鲁肃明白了，深施一礼，谢过先生。不叫我诸葛亮了，不叫我告辞回来。还有什么事儿？给你令箭一支，元令交回。嘿，我给忘了。鲁肃鲁子敬接过令箭，转身枪插了小船，腾腾腾上踏板，然后回周瑜大营。好家伙，从外边就看见10万大兵，中军官都已然聚齐了，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最大的24、25岁，最小的17、8岁，挑着这精兵。再瞧周瑜、周公瑾通春的戎装，中军官在旁边手拿令子旗，要出兵的意思。鲁肃撒腿就跑，跑到周瑜面前，参见都督，元令交回，拿来。响炮出兵，马和鲁肃怎么那么大嗓门啊？你怎么了？中军官，各归训地。我是都督，你是都督，我是赞军校尉。你能传令，当然有这权利。您瞧，鲁肃还真有这权利。要没这权利，诸葛亮能跟他借20条船去草船借箭吗？鲁肃鲁子敬赞军校尉，等于是现在最高的参谋长啊。参谋长有调兵的权利，如果没这权利，诸葛亮草船借箭就不能成功。你跟周瑜借20只船，说你让我去造10万只交令箭，你借我20只船，我上江北借箭去，这不都捅了吗？所以鲁肃鲁子敬他有调兵之权。一转身，各位兄弟， 司令，中军官往家传令，唰，一万大兵走了。周瑜气的，豆豆，你为什么传此命令？我是赞军校尉，我有这权利。你违抗军令，我没违抗军令，那你干嘛跟我顶着干？因为你要杀诸葛亮，杀诸葛亮为了孙将军，现在太早。什么时候杀？什么时候都别杀。司令啊，你把我气死了！得了，这都督您下马啊！您跟我到中军大帐，我跟您有话再说。愣把周瑜、周公瑾由打马上拉下来，手下人把马牵走了，两个人进中军大帐。都督你坐下，原令交回。周瑜把令箭接过来，往帅案上一放，讲。周董，我见着孔明跟他原令交回，他问我聚铁山不接粮了，我说周都督亲自去。你怎么知道我去？我听见您传令调一万大兵啊。他讲些什么？鲁肃、鲁子敬原原本本一学舌，周瑜气坏了。周瑜站起来，啪一跺脚，鲁肃一看，喝一坑。都督您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呀、啊？此人见识胜我周瑜十倍，我必杀之。您等等，您能不能缓缓再杀？等破了曹兵再杀呀？就听你一次。虽然说周瑜恨诸葛亮，但是周瑜也其实佩服诸葛亮，太聪明了。让我现在保存实力，正在用人之际，两家联合一起破曹操大兵。我要死了，谁执掌兵权？确实，聚铁山劫粮，必被曹操所杀。诸葛亮太高了，哎呀！周瑜、周公瑾双眉紧皱，一晃神情，至今为什么一抖？鲁肃心里踏实了，聚铁山劫粮不去了，诸葛亮先活些日子。我稍事休息，都督您可千万别生气。鲁肃、鲁子敬撤出来了，诸葛亮没事了。诸葛亮真没事了吗？诸葛亮在江边一只小船之上，心里想的是什么？曹操八十三万，想的是什么？主公刘备现在在江夏郡。诸葛亮虽然坐这儿抚琴，脑子里想的是战士，但是你从表面上看，诸葛亮谈笑风生，一点心情都不能让别人发现。过了几天，诸葛亮正在这儿抚琴呢，啊，俩腿一盘，焚圣香，小船之上，一个小小的琴桌上边放着琴，诸葛亮在这儿抚琴，就听见这俩书童儿腾腾腾跑进来了。哎呦，先生，您怎么还在这坐着呀？废话，我坐这儿扶琴站着，我不是弹吉他吗？先生，什么叫吉他呀？吉他呀，就是你急他也急啊！你们俩上外边着急去，我踏实扶琴，别给我捣乱。哎呦，外边热闹极了，您不看看热闹的？咱们江东来了贵客了，谁来了？刘皇叔啊！啊！诸葛亮可沉不住气了。刘备怎么来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